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大家好，我系戴耀廷。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好啦，又嚟到礼拜一嘅搏击会啦。咁今日呢，哎呀，好惨啊，冇咗，我哋摆翻个会碗筷喺度咧，等阿 Raymond 嚟。 好彩唔系相啫， 因为佢话佢有啲嘢做紧，因为迟少少嚟嘅，大家唔好失望，佢应该好快嚟紧。但系咧，我身边就有浩华啦，同埋有 Angus 啦。 Hello， 我哋唔好讲雷动， 唔讲雷动啊。 我哋讲翻啲轻松嘢开始先咧。 OK， 点啊？呢个礼拜？ 冇啊！依个礼拜 做咩？雷动就系 雷停紧咯，唔系雷动，咪雷停紧咯。 点解啊？ 因为有人约我打保龄球咯。 唔系嘅，其实 唔系噶， 我系约你去行山噶。 系喎，点知落雨啊嘛？ 唔系咯，好天咩啊？踢波先嚟落雨咯。 系咯， 咁去打保龄咯。 系咯， 真系我哋真系去打，唔系我哋两个，即系仲有其他人嘅一齐去打。你觉得我哋个样似唔似识打保龄啊？ 唔似。 边个先？ 你两个都唔似嘅， 我点会唔识打啊？ 你觉得我有冇波 sense 啊？ 睇唔出嘅呢样嘢，但系就咁，我想象唔到咯。 我 想象 唔到，我唔似咩？ 咁你觉得我哋边个高分啲啊？ 咁我估男仔应该打多少少保龄噶吧？系咪？ 系啦，即系有啲嘢样睇噶嘛。 佢真系求求落坑嘅， 啊系啊， 有 run 热身啫。 正常打都唔会落坑嘅，但系。 但咧，我其实我哋唔打得太慢咧， 有分同快同慢嘅咩？ 因为咧，我哋系一个钟头啦，扑咗，我哋打唔到一盘半， 咁啊，好似真系慢一啲喎。 系啦，因为第一盘咧，我就九啊几分， 系 几高啊？ 你五啊几啊？ 我五啊几热身啫， 跟住第二盘 七啊几咯， 咪打到一半。打到一半， 打到一半 ，OK， 七十几，我就六十几， 热身啫， 一半， 你都系打得好 hea 认住， 都唔系嘅，我哋好劲噶， 等先，我真系好 hea， 我纯粹 佢好 hea 噶，佢直头咚咁样跌个波落去，跌 个波落去就入，咁中十分钟唔知点解嘅，点解嘅咧？ 唔好讲呢啲，其实啦，因为其实点解咧？佢第一球真系全中，跟住第二球去咗买嘢饮，就另外一个高手帮佢。打又系全中，跟住入买完嘢翻嚟自己打第三球又系全中，好中。于是乎系咪咁样就会好高分噶嘛？因为三球连续全中。 系啊，但系你冇讲埋第四、第五都好似系差唔多全中噶， 唔知点解咧？ 咁但系咧最后系五啊几六啊分咧？ 七十几咯，佢打到第五个波度啦。点解？唔系佢一球系落咗坑嘛，零分嘛，所以佢唔得咯，所以我觉得 唔得 咯。咁你咧做咩啊？ 我啊，你讲我啊，我冇咩搞紧，我都系搞雷动嘅。 好闷啊！ 我真系咁样，就搞雷动嘅。 Weekend 嚟嘅， 唔系因为 Weekend 啱啱雷动差唔多完啊嘛，咁完嗰时候我哋要有多嘢 arrange 噶嘛。 咩叫完咯？即系唔 即系 完 咗六月个 serve， 六月嗰条查啊嘛，咁又要安排完，又要安排完咗之后做咩，又要安排啲数点计咁样样，咁系都几多嘢搞。 咁就系咁样过咗个 Weekend 啊？ 系啊，开咗啲会咁样咯。 好闷咯， 好颓废啊！ 但系 enjoy 噶你 ，enjoy 几好玩噶，其实都几好玩 啦，去 enjoy 就得啦，系咪先？ 几好玩噶！ 但我今日咧，我今日去澳门啊。但系我想讲咧，哇！你哋有冇去过澳门？唔系 ，sorry， 你有冇呢排有去过澳门啊？ 有 呢排半年前， 近半年有。 你觉得冇人噶？ 系啊， 好事嚟嘅其实。如果你多人去，真系好多人，你唔想有人喺度其实。 但系系赌台都冇人。 关我咩事？我又唔系赌钱，我去食嘢啫嘛。 食嘢又冇人， 唔系真系变得好犀利。 边度都冇人， 系变得好犀利。 连真系乜嘢人都冇， 唔系咁。但系咁，但系 商场都冇人。 但系你讲真，香港少咗人噶啦，系咪先？ 自由行 系啊， 但澳门系超级劲少人， 少人使黑钱啊嘛。 同埋系得翻啲农村嚟嗰啲人咁咯，好似 大马咯。 唔系，因为我今日真系好鬼兴，因为我今日去 MGM 啦。 唔系你而家去应该系唔系 peak season 嚟噶嘛？其实你真系 唔系我兴咧，就系去厕所咯。 跟住咧， 我通常我去第一格嘅，因为我好难行。 O K， 跟住咧， 一入去 就有个阿大妈喺度。 咁人哋去厕所啫。 哦，咁，但佢冇闩门。吓，咁你又接受到啊？ 咁你帮佢闩门咯，咁包容啲啊嘛， 又包容唔得啦，即系我唔明啊，点解唔闩？我闩门啦，咁样咯。 人哋 因为冇理我，系冇理我。 系几靓嗰啲嚟噶， 系啊，好靓云石嗰啲咯，即系我一想入去，喂，咁啊有啲坐咗喺度嘅，佢唔系坐喺度啊，佢系 咁佢反应系点 啊？踎喺度， 佢反 应踩埋厕所板 嗰啲，好 surprise 你见到佢啊？定系咁入嚟做咩啊？ 冇啊，冇 surprise 咯，即系嗱，譬如如果系正常嘅， 做咩唔俾卷纸巾我嘅？ 黐线，即系正常咧，你咪会拱翻到门，即系如果我系里边，突然间有个人陌生人走埋嚟，咁我咪应该自己即系推翻到门掩翻噶嘛？佢唔系，佢肆无忌惮继续屙咯。 就是你未见过大场面啫，而家 我系而家 系而家系你啦， 呢啲歪理嚟嘅，真系 咁滑稽嘅咩？ 真系恐怖啊！而家澳门 咁你最屘点先？有冇闹佢嗰啲咁啫？ 唔系，我就闩门啦咁咯。 咁佢有冇听你话闩翻？ 我可能我讲广东话唔知我讲咩啊，所以冇闩门咯。咪就系继续佢连拱翻拱一拱到门都冇咯，我就觉得唔得咯。跟住出面倒胎全部都空溜溜。 系咯，我记得几年前去，唔系几年前，四五年前去咧系。是真的好多人好多煙㗎喎，即係嗰啲倒台 煙， 即係煙霧瀰漫。 而家唔俾㗎喎。 喔，咁我唔知喎，我嗰時去好似都仲係煙霧瀰漫。 邊間好兜踎嗰啲。 唔係啊，但係嗰幾間係幫我唔記得邊間喎，係咪金沙呢？應該唔係。嗯。 但繼續開囉佢哋。 唔係開就緊㗎，因為請咗班人喺度月薪㗎嘛。 唔係開新個賭場喎。 開新嘅賭場就控制唔到啦，真係。 喂，但係點解呀？你明知都唔賺錢乜滯喎。 可能下年多人做翻咧又。 点解咁讲？我嗰日食饭嗰阵都系咁讲。 我俾个希望佢啫，其实我对佢都冇。 因为佢话咩金沙系咪？金沙又开啦，跟住 Wins 又开啦，跟住唔知咩乜，全部都继续仲喺度开咯。 嗯。 但下年又要申请即系renew 个赌牌咯。咁使乜死啦？如果你 renew 唔到，咪死。 咁咪一齐整葡挞咯。 唔系，我就心谂系咪就因为我贡献即系做咗咁多嘢，于是你一定焗住俾个赌牌我。 我谂唔系噶，其实赌牌 咁你续赌牌，应该唔续俾我，我仲投资咗咁多，我唔死， 咁咪由你死咯。 哇，讲紧好多钱嘅，你知唔知喺间赌场？ 咁但系就系间赌场都唔赚钱咯，咁佢点啫？续咗俾你都 咁你做投资，咁点解我唔临尾刮翻笔走啫？我仲摆钱落去再起， 咁又系。 真系点解好似问啲好深嘅嘢咁嘅 ？get 唔到真系。都唔知佢哋。 唔系我问，但你从游客角度，从一个香港游客角度嚟讲，其实我觉得系舒服咗 嘅。 系啊， 咁自私啲嚟讲就系咁噶啦。 少人同你争厕所，你谂下旺季嘅时候，可能有四个大妈唔闩门去厕所，而家有一个啫，咁你系咪安乐咗先？ 同埋成个厕所得我哋两个咯，就系。 咁咪就系咯，如果旺季嘅时候，可能有五个大妈陪住你嘅，其实 都唔闩门， 都系唔闩门嘅。咁系咪好咗先件事？ 即系连续推五个，五个都系冇闩门嘅， 唔系唔使就开住五个， 去到第六个，只要轮到自己唔知闩唔闩门好啦， 系啦，唔闩啦咁就。 我又做大妈嘅，我想问下咧，你有冇睇《英女王》嗰个特辑啊？ 冇 啊！跳嚟跳去啲 topic， 冇 啊！你哋唔系讲英语业嚟嘅咩？ 唔系， 系但我都冇睇嘅。 我钱咩？ 咁你唔会觉得好开心？英女王生日？ 英雄几时生日噶？ 四月廿日， 我好似新近先立到佢，唔知连生日两次啊嘛。 但系，因为我睇嗰日睇个特辑咧就话，因为英女王咧系四月廿一号生日嘅，好似如果冇记错啦。佢就话四月英国咧就成日落雨，咁所以乎咧佢哋就将嗰、那个即系同大众一齐庆祝生日，即、就、系、是、我哋有假放嗰个英女王寿辰咧，就会摆到去六月。先至防雨中咩同落嘅， 咁都得， 系啊，咁就博嗰个唔会落大雨咯。咁样传说都好似都几好天啦、啊，礼拜即系呢几日， okay, 你哋冇留意噶？ 冇啊，真系冇理佢几时生日。我就你咁样，我先惊喜系，以前有一日生日，英女王寿 寿 辰 啊嘛， 系咯，有假放先会嚟。 但你 问我几号，我又唔记得个从。 但你哋唔会再理英国啲嘢嘅咩？ 唔理㗎啦，近排都係八个团脱欧㗎啫。跟住諗緊几次。 我同皇室同埋英女王嘅关系。 点样密切法一齐食饭。 我成日去皇室堡。 O K。 我去威尔士亲王医院同埋伊丽莎白医院啦。同埋我成日行皇后大道。 咁我想问炒伦敦金算唔算同英国密切呢？都好密切嘅原来。咁都好大步㗎真係。 好难嘅。 系咁噶啦。 OK， 咁好过燥啊嘛，个人系咪先？唔系，咁我哋讲翻我哋 Raymond set 俾我哋嘅 topic 啊，完全都唔知点解要讲啊，真系燥底嘅，讲呢个先啦。 喂，上海个单系发生咩事？其实系 佢咪就喺浦东机场啦，有个土制菠萝嘛。但我唔知咩事喎，因为其实我真係冇留意新 聞。我就知道有个人无端端抌个炸弹出嚟爆炸咗一下囉，就係、 是。点解呀？边个嚟㗎？ 唔知喎，係咪向社会报复定乜嘢呀？ 你有冇睇呀？ 呢个睇咗少少就係其实讲话有个人其实佢係揸嗰啲黑的㗎嘛。我理解应该就係即係嗰啲香港嘅白牌司机啩。 即係 Uber。 嗰类啦，咁但系跟住之后就 以我所理解咧，嗱，因为我之前喺大陆做过嘢噶嘛，佢所谓嘅黑的咧，其实唔可以同 嘅系咪啊？嗰啲啊， 唔同啊！我见好搞笑嘅，讲黑的就系炒事，有次放工落地下落 lobby 啦，咁见到个单见到个车啦，咁啊真系我唔记得系黑色嘅，好似真系黑色嘅，咁佢嗰个写住的士嘅 logo 咧，可以掹出嚟噶。掹出嚟嘅好似系 咩？即系个顶嗰个啊？ 唔系顶嗰个，顶嗰个好似都得嘅。但系我记得最印象深刻系咧，佢块门口嗰个咧，即系佢块车门嗰个咧，系磁力嗰啲贴嚟嘅。 咁你点去搣翻？你 搣翻出嚟啊？ 点解佢要搣翻出嚟？ 因为佢 off duty， 佢收工咯，佢搣翻出嚟咯。 即系变翻我自己架车。 系啦。 咁个顶嗰个的士又搣走啊？ 我冇考究啦。即系我 for your information， 其实黑的系可以好黑嘅上面系。 哦，咁样样。 系啦。 Oh. 我唔知道，我以为嗰啲系吊泥妈嗰啲系黑的嚟噶。 我谂唔系啦，纯粹系扮的士，跟住同你数，同你纯粹同你口头倾完，俾几多钱就 系咪嗰啲咯？ 系 我都系啊！我嗰时咧，因为我要以前有啲时间要去上海，再去无锡嘅。 嗯， 咁咧通常咧，我都系会搭黑的噶。佢咧就系喺浦东嗰度一出嚟咧，就有啲的士黑的嗰啲司机咧就兜咯，兜够五个人一齐去无锡咧。咁啊，走噶咯！ 但你夠膽嘅，因為試過有次係，就算唔係坐黑的，佢都兜我路喎。 你哋個個都話我黐線噶咯， 啊、 但係平好多噶喎、啊。正常係要200几-300蚊先去到，由上海去無錫。 OK， 但係咧，你咁樣夾五個人咧，即係幾多錢啊？40蚊就去到咯。 喂，但係命仔緊要喎、 啊。但係你成架車啲人都係陌生人啦。 係啊。 OK， 咁塞要坐幾耐㗎？ 成9个字架。 哇！ 咁都幾特別， 8个字9个字架， 會唔會傾偈咁你哋？ 唔會嘅，瞓嘅個，仲要瞓覺添喎。我都話我有個技能就係一上車就瞓咯、okay 啊。 但係收翻好彩，未試瀨嘢。 我其實真係好唔 OK 喎。 其實我而家諗翻轉頭都幾恐怖喎。 你一位女士咁樣樣上車， 又生得唔錯咁樣。 係啊， 都係嘅，小心啲 危險嚟啊！你唔意會自己呢個問題可能真 係。Operator 我繼續講呢個黑的先。 系啦，咁跟住之后， 但你冇翻大陆嘅咩？ 我少翻呀，我 话你鬼你， 你几耐翻一次啊？ 坚持话少翻呀，同中国大陆嘅关系唔深咁样。 你讲啊，呢啲通常讲嗰啲系假嘅。 咁跟住话嗰单嘢，即系跟住佢系俾啲机场啲人留难佢啊，罚佢钱啊咁啊，咁又怀恨在心。其实我新闻我又好似冇讲佢俾人罚咗几多次，罚咗几多钱。咁但系总之就跟住就即系。掟後來就掟佢個 terms 嘅燃爆，我唔知燃爆的意思係咩。跟住 我諗唔係咯，佢純粹好似有個樽裏面有啲液體， 係 啦， 喺 度幾單新聞就 笑咗佢。 一個 term 就係即係又話係燃爆，即係唔係爆炸彈。一個咧就係、是、 咩燃爆咁樣？ 燃燒嘅燃爆炸爆，我又唔知道大陸呢個字 眼。燃燒嘅爆炸品咯， 可能係啦。跟住另一篇我就睇到話個樽入邊有鞭炮，係啦咁樣嘅。 唔係官方話係炮仗嘛，跟住話煙花嘛，開頭。 系嘛？ 系 啊，但 后屘有片有冬菇云啊嘛。 系啦，咁我唔知道有几人，系都有少少人受伤嘅。咁但系最严重受伤嘅系佢自己啦，就系佢即刻戒自己一刀咯。 O K， 佢就死咗啦， 已经死咗啦。我睇嗰时就好就 但系我见到佢话有个冬菇云噶嘛，嗰、那个炸弹 咁犀利， 系咪真系其实好劲啊？ 好劲嘅炸弹先有冬菇云嘅。 点解啊？核爆？ 唔系你系要够个炸弹要够热先至会有产生到冬菇云噶嘛？即系要好热嘅嘢爆炸先。 咩道理啊？ 唔系啲物理学嗰啲嘢。 你又识噶？ 唔系因为系嘅，因为爆嗰时热嘅空气之间冲向上啊嘛，咁冲向上嗰阵时去到上面之后，佢咪变翻一嚿云咁样嘢落翻嚟，咁咪成个冬菇云。 即系其实个天花低啫嘛，系咪啊？ 唔系嘅，唔系，所以嗰样嘢爆炸嘅温度要好高，咁之后咧，俾佢燃烧到嘅空气就好热，之后就冲上去咯。 唔系，但系如果佢纯粹塞个炮仗落个樽度都得唔得咧？ 咁 咁啊，應該唔係好熱嘅，所以我就唔知點解話 咁即係好勁咯。如果有冬菇雲， 咁啊，應該如果係就應該好嚴重先啱。但係我聽又好似唔係，即係個炸彈嘅威力就唔係叫好嚴重嗰只嚟㗎。 唔係，你有冇睇嗰個細路電視先？ 冇啊，細路電視。 即嗰段片啊？ 冇啊，冇睇啊。 我見到你企喺側邊嗰陣都冇事。仲掉轉頭行走嘛？即係唔係？即係你咩咩 CCU 嗰個跌個天花落嚟都話有股氣湧咗啲人走啊！佢呢個都好似 係咪即係？ 喂，你人哋一個 CCU 成個天花板，你攞個樽同 幾千尺， 唔係同喺之前喺歐洲有一單係咪比利時啊？嗰、那個炸彈爆炸咧，又係 counter 炸彈爆炸勁，嗰、那個勁好多好多噶嘛。即係佢個同呢個 又係機場啊， 係啊，都係機場啊。嗰、那個係近住歐盟總部嗰個地方叫咩機場咧？一時間唔記得咗名。 德國啊，我俾你 sorry， 講唔到八點。 係啦，歐盟總北約定歐盟總部嘅附近嘅機場爆炸啊嘛，跟住係 我幾個月前嗰單 係有啲襲擊案嚟啊嘛。咁嗰個就死好多人噶嘛，但係佢呢個就好似唔係即係有好大嘅傷亡，但係佢自己就自殺死咗咯。 其實有冇背後有冇陰謀嘅咧？ 我谂冇嘅，我谂纯粹系喺社会宣泄唔到，跟住就搞单咁嘅嘢出嚟啫。其实 咁简单，唔系我今日听都有啲阴谋论啊嘛，又话迪士尼开啊。 我谂咁啱啫，唔会啊。 上海啊，又唔知点啊嘛。 喂，咁但系上海迪士尼系点噶？你哋有冇睇过啲图啊？ 我净系睇过嗰个不贵公主咧，嗰、那个好惊吓嗰个样 ，Elsa 好似。 Frozen， 但系嗰个唔系石精男嚟嘅咩？ 咩 话？嗰个唔系石精男嚟咩 ？Elsa 咁讲都几似嘅，但 我听人讲系石精男嚟嘅。 咩嚟噶？ 蛇精男系嗰个好靓个男人。 咩话？ 蛇精男嗰个系成日 P 自己块面 ，P 到块纸块面。 咩 话？一条蛇 ，snake 个系啦，精就物精个精啦，男人就男人个 蛇 系啦，蛇啦。但系嗰个其实好似嘅，我觉得真系。 你好开心 嘅，系咯，好开心。你冇见过蛇精男噶？ 佢好快樂啊！聽到你呢個聽之後， 冇啦，你聽埋啲嘢啦。冇啊！咁嗰個其實裏面啲好假嘅，要所知係， 應該好假。但係可能 A 貨嚟啊！ 但或者係嗰邊啲人根本都冇見過好多真嘅嘢，所以都冇乜所謂。 呢個真嘅，係 啊。咁但係白貨應白貨， 你上海賣真啲 Frozen 都係假嘅。 係啦，即係喺佢哋覺得，可能咪就係有不齊嘅迪士尼產品，有 見過真嘅， 有啲就都幾靚，有啲就隻眼大啲嘅咁樣，有啲就似蛇精男嘅咁樣。即係佢哋覺得個 deviation 係咁大， 蛇精 係啦，就唔似得迪士尼咁嘅。 我覺得你啊，唔好意思啊。 考得清先先。 O K， 嗰个夸张啲， 咁但系真系关迪士尼事咩？ 我觉得唔关事， 系咯。 咁唔系，喂，好大仇口啫，系咪啊？ 系啊。 你有冇见过其他爆炸喺一生里面？ 因为其实类似嘅，其实之前都试过，唔系之前我喺大陆翻工噶嘛， 都唔系一定遇到爆炸， 唔系爆炸就变咗系乱咁攞刀斩人啊，或者天安门撞车嗰啲咯，即系 你只见到啊？ 冇见到，但系我嗰时翻工咧唔会撞到啦，第二日先知咯，就系，但系都因为住得好比较近嘅嘛，所以都惊嘅，其实都 都系北京， 系啊， 嗰次咩嗰个车闯冲入去天安门爆炸嗰、那个，你嗰时喺北京， 我嗰时好似喺北京啊，系啊，好似2013年2014年咁个单， 系啊， 系啊，嗰时喺度。所以好驚嘅，其實係。 你驚咩啊？你 驚咩？喂， 你同黨嚟啊？ 唔係，咁無端有架車撞落我度，咁我都驚啊嘛，大佬。 咁好少， 即係你好似你咁咩？嗰個大黑的， 你喺附近啊？你係喺？ 我諗我又唔喺附近，其實，但係你喺北京度翻工，你都驚噶啦。有次啊，有次又唔係。 北京最安全， 但 係 啲新聞點樣講㗎？啲新聞係咪即係照？ 係咯，你睇到咩？ 啲新聞其實係當交通意外咁講，好似真係。其實 咁，但係你就從第啲方法知道 你喺 Facebook 啊？係啊，因為嗰時都唔係佢啲新聞飲得。 咁係點㗎？大陸入面睇到新聞，即係同香港睇到完全唔同嘅，係嘛？ 喺呢啲好密咯，其實就係啊，同埋就算譬如有時係有次就喺我真係住緊附近商場，有人發神經去斬人嘅，但係依啲都會冚得比較密。我住咗年幾咯， 你見到斬人啊？ 係啊，冇見到斬人，但係都第二日先知，但係個商場就好近嘅。 咁但係當地人知唔知呢啲嘢？ 當地人你傳我傳，其實就會知啊，但係就。 唔知道有幾嚴重嘅，即係聽到 好 似有 呢個就話係燒煙花啦，同埋小炮仗啦，官方嗰個新聞話。 你見上海之前好似有人示威話 PX 嗰啲咧，其實上海人都唔係個個知嘅，係睇翻其他新聞你先知道單咁嘅嘢喺度。 嗯， 係啊， 嗯，幾有趣喎！ 咁你冇咁，你冇呢啲經歷嘅咩？ 我冇啊，真係好少。 你個人生咁風平浪靜， 好風平浪靜嘅，車都唔見多撞過。 唔係，但係 車都冇嘅。唔係你有冇試過撞？你撞車未試過？你有冇揸車先？ 我喺香港好少揸車嘅，我係去旅行先揸車嘅。咁但係兩樣都冇乜點樣試過撞車喎。 嗨都冇嗨過。 咁我揸夠少又冇揸冇嗨。 不過大陸我都成即係有嘅，坐的士咧佢嗨都冇嗨到咯，走喎、 啊。大陸冇嘅喎，我嗰時喺大陸坐的士印象就係佢哋係鬥大膽㗎嘛，你要cut線就 咧，跟住個司機我撞車喎、啊、你。我得噶啦 ，OK 啦，咁走噶啦、啊， 即系大家都唔追究对方， 系啊， 碰碰车， 系咯、啊，即系佢嗨嘣一声，我放嘣一声，我司机撞后边撞个角，系 OK 噶啦，得噶啦，翻去揼翻就得噶啦，咁即系个个都系咁啊嘛。 唔系、 啊， 但系之前我见上网睇啲人真系攞热水冲一冲架车就会涨， 系咪真噶？ 咁先准， 你冇睇过个 video？ 记忆合金嚟嘅， 我都有睇嗰、那个，你有冇睇个 video 啊 ？YouTube 嗰、那个， 好耐之前应该睇。 撞亲住落啲滚水就扑翻出嚟。 但系呢啲系啲唔系普通嘅金属先做得到啲记忆合金嘅嘢。 冇 呢 个车系咪咁？ 唔系 啊，即系车都系咁嘅。 咁系咩假噶？ 唔系真嘅，真系有啲咁嘅金属嘅。但系摆喺车度，我觉得以为系嗰啲 science 嗰啲片先至会讲话有啲咁嘅科技咁样，新科技咁样嘅。但系我冇听过话买架土豆翻嚟之后搵水落一落，佢会好翻。 都唔记得咗个咩车啦。 唔记得啦，我都。 总之佢攞个水落就卜翻出嚟咯。 咁犀利 你冇睇過咩？我嗰住睇，我真 好耐以前， 我成日諗啊！如果第時我撞車，我都攞啲滾水淥下去，就 唔係。但係印象中好深就喺大陸，即係你要 cut 線咧，無論係大路出大路，一小路出大路，你唔夠膽咧，你就出唔到去。 我唔揸車， 我喺大陸揸車死人。 大陸 即係佢哋係一齊出一齊出，即係睇下鬥近咯，睇下邊個夠膽近啲咯。咁你近啲坐到出去嘅，咁佢咪 我記得兩個 如果唔係呢啲出唔到去。 揸車就係、是、一個就係你鬥大膽，好似咁講 cut 線啊，亂咁 cut 線啊，或者亂咁爬頭啦。另一個就係、是。啲人有你冇你都會咁向岸嘅，啲人就好燥底其實，即係譬如你未揸車之前係本來好和善嘅人，不過你揸車之後上車之後， 揸車 啱先嘅就變咗好燥底噶啦。 但係你大陸冇你有車牌嘅咩？ 咁但係我啲同事都會揸車噶嘛， 都會北京喎、 啊， 都撞嘅咩？ 成日撞車噶啦， 同埋咧，我有一下印象好深嘅，嗰陣時喺珠海做嘢咧，就搭公司巴，係鬼嚟， 又而家有珠海做嘢， 係啦，珠海做嘢係啦，珠海翻工嗰陣時咧就佢。就夜晚會即係傍晚收工就會載我哋去 去卡拉 OK 去碼頭，咁咧就嗰啲路咧就係、是即係兩邊就即係兩邊都四線咁滯嘅，咁中間就有啲石博，咁石博就種花咁樣，即係一段種花之後有一個位就空咗出嚟就可以轉線咁樣啦。咁咧就耐唔中就會有啲車咧唔明啊，即係即係一條好闊嘅馬路，咁兩邊都四線嘅。系啦，即系两边都四条线嘅， 即八条， 两个方向四条线。 哦，中间嗰度有个花槽， 中间就有个花槽就帮你隔开咗啲路。咁但系咧，花槽中间又有时有啲位咧，俾你转线，俾啲车转。 即系 我印象好深就系架嗰架车系坐，即系行紧时速八九十咁滞嘅。咁跟住之后咧， 盲张 系都 OK 啦。咁但系咧，跟住咧离远即系有个位就转线位啦。咁有架车又等紧，跟住咧我睇住个司机咧系即刻踩油，即系咧 做咩推佢行？ 即刻踩油，另外架车快啲冲过去。咁咧嗰架嘢咧又諗住想出嚟，又唔諗住收油㗎喎，即係 我 覺得 我都見過， 我覺得哇差唔多撞㗎咯， 真係見過。 跟住之後就佢再踩一隻812咁樣穿過去，之後咁嗰個嘢就即係停咗喺度等佢過啦，即係好近咁樣過啦。跟住我問翻司機你唔怕撞車咩？佢話咁樣先至要踩油啊，如果咪出唔到去啊咁樣。即係佢哋係咁樣嘅文化咯，揸車嘅文化係咁嘅。 因為其實講起車又記得兩單嘢，第一就係好似咁講，其實我見過嘅真係十字路口嗰度係啲人鬥快爭車，不過嗰次係車撞電單車。 我死紧咯！ 咁就还好，佢哋又唔系真系咁快。我见到个司机瞓咗喺度，真系成个人仲完整无缺咗瞓喺度， 都已经死咗。 我希望冇事啦， 可能全部骨裂， 都仲讲到嘢嘅。咁你一单就 点啊？你真系内疚佢啊？ 咩啊？我反攻我点解？我又唔识救 呢啲人咯、 啊。喂咁我咪因为其他人救紧佢。 你 唔好咁睇我啦，大佬。第二个就系我记得嘅就系我试过，因为大陆系有啲三轮车啲咩车有冇听过啊？你 有 铁皮车， 嗯， 我坐过嘅 三轮车咪三轮车咯， 系啦。即係佢電動車， 即係有個兜嗰啲啊，唔係 個鐵皮，跟住有個摩打，跟住 即係好似架電單車，但係改咗 好啤崩咁啊，係啦係啦。 唔係而家喺沙田好多㗎， 唔同啊， 係沙田馬會個宿舍啊嘛， 嗰啲 真 係鐵皮車， 電㗎嘛，要攞牌㗎嘛。 嗰啲唔知有冇牌嘅 ，anyway 係就係冇牌咯，所以 咁 唔會揸。 咁但係咧，佢一定冇沙田路咁極品成點啦？佢中意咧係調轉條路行嘅，即係我見到 即係好似張德江嚟嗰陣時咁啊。 逆線而行， 逆線而行，我係坐過嘅逆線而行。 點解要逆線呢？ 我唔知佢兜唔到兩順路點啦。總之係我好多人驚。 咁瘋狂， 係啊。 咁係咪對面真係有車即迎面？ 係啦、 啊。有冇響你安鬧你啊？啲啊， 嗰時佢揸得慢嘅，所以就未至於響安。但係啲人就會見到佢習慣而習慣咗，就係見緊咩事，就變咗就未必會響安。 哦，真係有趣， 係好有趣， 好有趣真係。 所以同你坐黑的差唔多嘅啫，係都係揾命搏。 系咯， 咁但系都唔使罚到要攞个土制菠萝去炸人啫。 我谂佢真系佢哋由于 其实佢觉得佢真系似系想自杀嘅，我感觉上，即系佢嗰个炸弹， 冷炒啊， 系啊，即系叫做发泄完之后就又 咁关个维，咁关个机场嗰个维维咩事啫？ 真系唔知嘅， 系咪其实有仲有啲阴谋噶？因为佢啱啱咧就话咧，其实啱啱上海电影节啊嘛。所以咧，好多嗰啲明星都去咗嘛， 哦、 但系就搭前一班或者两班机，跟、 哦、 住、 啊啊哦、 所以全部都避过一劫啦。 哦， 呢啲点解冇啊？ 系咯，我就见有一份新闻就系讲好多好、嗯、多啲明星呢个又做一班，嗰、那个迟一班，又好彩阿发叔，唔系发叔，阿发哥个老婆话要留多日咁啊，唔搭咁啊，避开咗咁样。 郭富城添， 哇，咁真系好夹喎！ 同埋有。 黐靓， 有箍魔咯， 系咯， 嗯， 其实呢几日都发生好多呢啲燥底嘢啊，我哋一翻嚟转头再讲。